87.6。 条条都与幸福连， 手只需大路朝天。你在北京当初文明，城市美丽书山名片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整张笑脸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 只需大路朝天，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城市美丽书山名片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。 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 你在北京染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下名片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，春秋风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，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。